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雷峰塔》。《雷峰塔》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方长培，他是安徽新县人。《雷峰塔》是一部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悲剧。方承培的《雷峰塔传奇》的主要成就是吸收了人民长期创造的成果，把白娘子塑造为一个完美善良的中国女性，热情歌颂了妇女对幸福的大胆追求，无情地鞭笞了反动势力破坏美好爱情的罪恶行径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雷峰塔》，改写赵崇辉，演播张桂兰。 有一天，如来佛坐在莲花宝座上，用慧眼观察到，有一条在王母蟠桃园中修炼千载的白蛇，顿生凡心，已降落到红尘，想在人间寻找一个有缘的夫君。而他所寻的夫君，又正是原来侍佛座前的捧钵侍者许宣。这种不肯皈依清净、堕入轮回的行为，自然是不能容忍的。如来佛急速命令弟子法海去往东土见机行事，给予镇压。却说白蛇下凡以后，为寻访有缘之事，来到了京城临安。他打听到在双茶方向有一座闹鬼而被人遗弃的裘王府旧宅，院落幽深而宽敞，正是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。他径直走了进去，恰巧和正在院中修炼的千年青蛇相遇，两人见面就争斗了一番，青蛇败北，白蛇吐露了自己下凡寻夫的目的，并把青蛇收为贴身随侍。从此两人化作人形，白蛇自称白娘子，青蛇自称为青青。清明佳节，主辈二人同去西湖游春，一路上十里荷塘，车马如云，见到许多王孙公子，但尽是些凡夫俗子，令白娘子十分扫兴。天已近午，他们走到翠堤边，突然看见由绿柳丛中荡出一叶轻舟，有一位风流俊雅的公子独坐船头，看上去他道骨非凡，正是白娘子神思魂环的有缘之事。只是男女有别，又将如何去接近他呢？白娘子沉思片刻，萌生一计，她两手合十，猛吹了一口仙气，霎时阴云密布，天上竟下起了倾盆大雨，那小船只好靠岸。小青趁势要求到船舱中避避雨，那公子连忙应允，并请二位到舱内就坐。谈话中得知这位公子姓许名宣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寄寓在姐姐家中，长大以后经姐夫介绍到铁线巷王员外的生药铺做营业伙计，虽非长久之计，但总算能够得以温饱，只是还没有成亲。他们说话间语势渐小， 船夫开船不到半个时辰，就靠拢在草桥门边。正要靠岸，雨势又起，许轩连忙取出了自己的雨伞，借给他们两个姑娘。第二天清晨，许轩以取伞为由，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双茶方向登门拜访。小青发现许生有意，就大胆出面给二人撮合，让他们成就百年姻缘。许轩开始为自己家徒四壁无法高攀而为难，白娘子就让小青从香笼里取出两锭银子，让许轩回家托人前来说亲。许生喜出望外。许轩的姐夫李君普是临安县衙中的一名公差，这一天他回到家中闷坐不语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李许氏一再追问，他方才说出原委。唉，几天前县衙的钱库封锁都没有启动，可40锭元宝竟不翼而飞，这不县台怪罪下来，命令我如期缉拿大盗归案，而今限期已尽，盗贼赃银毫无踪影，这怎么能不叫我焦急万分呢？李许氏听了也不免焦虑万分。两个人正在犯愁，弟弟许轩兴冲冲地闯了进来，他把前天西湖遇雨借伞定情之事说了一遍，还把白娘子奉赠的银两拿出来，央求姐姐姐夫给他托媒说和。姐夫李君普接过银子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哎呀，不好，咱兄弟性命不保了。他从元宝的字号钱迹验证，认出这银子正是官府中失盗的官银。李君普急忙记下白娘子的住址，让许轩速去苏州老友王静熙店中暂避一时，然后携带赃银回报县台，再去双茶方向提拿白娘子回衙归案。事已至此，许轩只好仓促上路。第二天，李君普带领众衙役闯进裘王府，只见遍地荒草，蛛网满廊。一行人走进内宅，见有一妇人同丫鬟端坐在楼上，衙役们正欲上前捉拿，霎时间个个昏倒在地。醒来时，楼上已人影皆无，只捡到一只香笼。打开箱盖，里面正是余下的38锭官银。这一场无头公案也只好这样了结。李君普随即寄信苏州，把结案情况告诉许轩。再说白娘子带领亲儿逃出裘王府，越发思念许轩。她掐指一算，得知许轩避难苏州，两人便径直奔王静熙店中寻找许郎。许轩见了他们两个人，惊恐万状，连呼赶鬼，快赶鬼呀。白娘子听了，脸上现出极为心酸的神态，说道，奴家既把终身相托，又千乘百里来寻郎君，总得让我说明原委。那银子本是前夫所留，奴家怎能知道他的来历？奴家住的本是裘王旧宅，庭院冷落，野草丛生，公差来时正是黄昏，一见这荒凉的景象都说有鬼。我与青儿见势头不对，就急忙躲入后室，他们把我们当成鬼怪，搜也不敢搜，见了银子就赶忙回衙报功去了。我们受了那么大的惊吓，又日夜兼程来看你，你又把我们说成鬼怪。 白娘子说罢，痛哭失声。许仙听了，信以为真，前疑顿消。静西老汉也被白娘子对爱情的忠贞所感动，选择了一个吉日为他们完婚。婚后，他们两人举案齐眉，极尽琴瑟之好。过了些日子，白娘子又拿出些银两，在王静西的店旁购置了一个宅院，并用临街的房屋开了个生药店，生意倒也兴隆。转眼又过了一年，这一天正是纯阳老祖圣诞，许仙到庙里行香，被庙里法师召见。法师对他讲，贫道见施主额头上有一道黑气，想必为妖魔所缠，若不早除，其祸非小啊。这里有灵符二道，一道藏在发中，一道烧化了，哄那白妖服下，定有神验。白娘子道行很深，虽然人在家中，但此事早已被他算到。许仙一回家，小青就直言相问。一开始，许仙遮掩搪塞，逼紧了，只好把道人写符之事如实说了。为了解除许仙的疑心，白娘子让他把符化了，然后用水服下，竟毫无反应。许仙承认自己耳根太软，以至于被妖道所惑，连连请白娘子宽恕。不久，端阳佳节到了，许仙亲自配置了雄黄药酒，在庆赏佳节的午宴上邀白娘子举杯共饮。白娘子推脱身子不适，不想饮酒。许仙关怀妻子，伸手为她诊脉，发现妻子已有了身孕。为庆贺这一大喜事，白娘子拗不过丈夫的盛情，强饮了一杯酒。酒入腹中，白娘子立即感到头晕目胀，匆匆进入内室。过了一会儿，许仙入室探望，他掀开锦帐，竟看到一条白色巨蛇横卧床上。许仙大叫一声，顿时魂不附体，吓死过去了。白娘子醒来，痛心不已。为救活丈夫，她不顾生死，甘冒风险，直奔中岳嵩山去盗取仙药。她历尽千辛万苦，战败了贺童、陆仙、东方朔以及叶法善，最后终于感动了南极仙翁，赐他九死还魂仙草一株，救活了许仙。九月的姑苏，丹桂飘香。许仙要去虎丘山上赏桂，白娘子为他换了新衣裳，还戴上了灿烂夺目的八宝头巾。许仙一路上了山来，心中好不畅快，不料突然被官府拘捕。原来他戴的头巾正是太师府中丢失的价值连城的八宝明珠巾。许仙被押解到府，正巧与曾任钱塘捕总的李某相遇。李某曾经办过杭州丢失府银一案，他晓得白娘子的底细，立刻领人到生药店捉人，可白娘子与青儿早已不知去向。看来如果许仙留在苏州，免不了还要遭到白娘子的缠绕，就把许仙发配到镇江为民。就这样，许仙经王静熙的介绍，又到镇江一个叫何斌的老汉家里寄宿。谁想许仙刚刚搬进何宅，白娘子和小青又跟踪而至， 许宣躲避不及，被青儿拦住。白娘子近前拉住许宣的衣衫，喃喃地哭诉道：我主辈涉远而来，不为别的，一则为官人抱屈，二则为明自己的心迹。官人如能让奴家把头巾的事说明白，我死而无怨。不待许仙言语，白娘子又问：天下物可有相同的吗？许仙说：有相同的。白娘子又说：既有相同的，你连变也不变，就一口招认，还要伙同赃官捉拿我，你把夫妻的情分置于何地？今日我主辈千辛万苦寻到此间，你又把我们说成妖怪，使我们进退无门。爸爸，俺要这性命何用？说完就往江边奔去。何冰见此情景，急忙让许宣死命拉住。就这样疑云又解，夫妻重归于好。何冰老汉自从见到白娘子，就被她的美貌所打动，终日意乱心迷，甚至产生了歹意。一天，他将白娘子骗到望江楼上，百般纠缠，硬要纳她为妾。白娘子最初耐心拒绝，何老汉却死缠不放。白娘子为了表白自己对许宣的忠贞，只好化作一个大头胖鬼，把何斌吓倒在地，这才得以解脱。再说法海奉了佛旨，寻到镇江地面，落脚在金山寺中。一天，法海下山化缘，看见一个人敲着木梆子沿街喊冤。法海上前探问，方知此人借银百两，在广东贩回数十担檀香，日前夜泊江口，忽然刮来一阵狂风，狂风过后，檀香全都不见了，故而名冤。法海掐指一算，知道檀香被白娘子盗去，随即找到许宣家门口，向他讨话广东檀香。许宣连忙答道：哎，真也凑巧了，我家前夜不知从何处来了数十担广香，长者不去，学生明日就让家人送上。法海高宣佛号，表示谢意，然后邀请许宣在2月19日观音圣诞之期到金山寺降香。这一天，许宣来到金山宝寺，法海迎许宣入内室，彼此寒暄之后，法海就把白娘子妖变的根由以及前日盗取檀香之事说了一番。许宣一听，不禁毛骨悚然，回想起诸般往事，决计永留寺中，与白娘子一刀两断。又说许宣走后，白娘子一直放心不下，生怕他到金山寺后被法海点悟，他舍身忘死，追求到的人间姻缘就将毁于一旦。他越想越怕，越想越烦，立即带领小青匆匆赶到金山寺。一进山门，白娘子就躬身下拜，苦苦哀求法海放官人回家。法海不但不放，还咄咄逼人，大骂孽畜，并放出护法神擒拿白娘子主仆二人。 白娘子忍无可忍，她呼风唤雨，调动龟蟹等众水族前来助战。一霎时，风声呼啸，水声大作，滔滔江水漫上了金山寺。法海见大事不好，急忙使用看家本领，举起随身法器铜钵叩召白娘子。铜钵正要叩下，却被下界的文曲星拖住。原来白娘子已身怀贵子，此子日后将荣登天榜，状元及第。文曲星有责任保护尚未出世的生命，他放走了白娘子和青儿。白娘子和青儿慌忙逃出金山寺，从水路潜回临安。这又是一个杨柳垂青的季节，西湖岸边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景依旧，人依旧，只是他们的心情格外的灰暗。他们恨法海的狠毒，也恨许宣的薄情。二人决定，只要见到许宣，定要同他算个总账。他俩走着走着，白娘子忽然觉得腹内作痛，她的产期本已临近，方才一阵酣战又触动了胎气，提前了产期。可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栖身的地方，小青只好把白娘子扶到断桥亭中，两个人更为这一凄凉境况而悲伤。再说法海看见白娘子小青逃脱了，不想善罢甘休，带领许宣驾上云头直向临安追来，一会儿降落在西湖岸边。法海嘱咐许宣，见到白娘子不必害怕，等他分娩后，可到临安净慈寺取出法宝，将他收取。许宣落地后，就被在断桥歇息的白娘子小青看见。许宣正要逃脱，却被小青一把捉住，不由分说举起手就打。白娘子虽恨丈夫薄情，还是含泪相劝。许宣也连喊：“哎，娘子，娘子，救我，救我呀！”白娘子一见许宣讨饶的样子，一腔怒火早又化作了哀怨，连腹中的疼痛也好了大半。她悲悲切切地随同许宣来到李君甫家中，随即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。但薄幸的许宣并没有被白娘子的贤良所感动，孩子出生不到半月就去净慈寺请来法海，用铜钵叩取了白娘子，把她镇压在雷峰塔下。法海声称，只要雷峰塔不倒，西湖水不干，哼哼，白娘子你就永无再生之日。与此同时，又将小青镇于七宝池中。忘恩负义的许宣却由天神韦陀引导回升天界。斗转星移，白娘子在雷峰塔下熬过了无数个凄苦的岁月。16年后，她日思夜想的儿子许世林终于长大成人，并金榜题名，中了头名状元。许世林是孝顺的儿子，多少年就一直痛恨着法海，一直盼望着母子团圆。他及第后屡上书奏，恳请恩准拆塔救母，但人间的皇帝也和天上的世帝一样不予准奏。无奈他以荣归祭奠为由回到临安，备好祭礼来到雷峰塔下， 孝悌已成金石为开，母亲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塔顶上，母子相见悲痛欲绝。自幼伶仃孤苦的士林多么想投入慈母的怀抱，但亲人近在咫尺，又如同隔世。白娘子望着塔下的爱子，肝肠寸断，自己泪如泉涌，却劝儿子不必悲伤。他唯一要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儿啊，你若娶了妻，但愿夫妻和美，千万不要学你父亲的薄情。”不久，士林和李君甫的女儿成了亲，婚后夫妻和睦美满。唯一念念不忘的是搭救母亲，她广修善果，多年如一日。数年后，终于感动了上苍，法海奉佛旨下凡，饶了青儿，放出白娘子，并从天界召来许宣，宣布夫妻从此了却世间情缘，又命白娘子小青速随天女共登天宫。行前，白娘子恳求法海能让她与儿子见上一面，以慰他多年孝悌之情。法海冷面以对，催促他们速速启程。就这样，白娘子怀着万般的愁绪，永世的遗憾，结束了这一场悲惨凄婉的人间悲剧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中国作家方承培整理并创作的剧目《雷峰塔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徐策跑城》，这是一出京剧传统剧目，又名《薛刚反唐》，至今在舞台上演出。该剧叙述了薛刚一家聚义报仇的故事。该剧作者情况不详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徐策跑城》，改写朱世姿，演播周正。 薛刚和青龙会中的弟兄告别以后，翻身上了乌骓马，沿着大路风驰电掣地赶往寒山。转过了一个山角，不觉回头望望，已经看不见那些视同生死的弟兄了。他止不住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大仇未报，此去吉凶难卜，心潮起伏，思绪翻涌。十几年来，他时时刻刻想着灭门之仇，为报血海深渊，叫他怎么都行。他的青龙会已经聚起了七八百人马，可是要凭这点力量去反长安，杀进金殿，捉住奸臣张泰，那可太难了。近日里听说寒山上有一员女将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有反唐之意。为了联络，他决定亲自出马，假装投军，以便探听虚实，决定行止。胯下的乌骓马全身找不到一根杂毛，黑得溜油发亮。马上的薛刚似乎比马还黑上几分。说来奇怪，他的祖父薛仁贵，父亲薛丁山，都是面白如玉的美男子，他的母亲樊梨花，人如其名，美貌如花，生下他来却如眉似态，如墨似漆，比起三国时候的张飞和本朝开国元荣尉迟恭来，不让半分。将门虎子，膀大腰圆，履历过人，眼见又是一员保国忠良将，偏偏也和张飞一样，性如烈火，行事如莽，一个闯祸大王。薛丁山怕他惹是生非，管教极严，就这样也没有挡住他惹下塌天大祸。征东平息之后，国家太平无事，皇帝渐渐宠信了奸臣张泰，这个人是张石贵的孙子，和薛家本有宿世冤仇，他的儿子张天佐、张天佑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常被薛刚和一班小兄弟惩治。张泰找薛丁山告状，薛丁山连连道歉，把薛刚痛打一顿，锁在家中。两家的恨怨更是一天比一天深。那年正月十五，皇城花灯大放， 薛刚三杯下肚，要出府看灯。薛丁山执意不允。樊梨花怕孩子关出病来，劝薛丁山答应。薛刚趴在地上，向爹娘咚咚咚地连磕了三个响头，就好像鸟出笼一溜风的就飞走了。他找到他那班小兄弟，无非是秦琼、程咬金、罗成、尉迟恭的子孙，到酒楼上大吃大喝，全都醉醺醺的了。出了酒楼，东游西逛，关灯玩耍。嗨，冤家路窄，又碰见张天佐、张天佑调戏民女。薛刚大喝一声，冲上前去。张家兄弟一看这半截黑塔又来了，连忙转身就逃走。薛刚领着小哥们儿边追是边喊，开怀大笑。张天佐哥俩吓得屁滚尿流，匆匆地逃进宫里去找爹爹，心想，你们几个小杂种总不敢到皇宫行凶吧？可薛刚哪儿管这个，一直追到了宫门口，守门的弓箭挡住不放，薛刚一挥手就报销了两个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，谁让你多管闲事。张太听儿子说明白，也怕这个追命太岁，正好太子在太庙中，就带着儿子进了太庙。他想薛刚胆子再大，也不会在太庙大闹。太子还没问清楚，薛刚就进来了，见了太子也不行君臣大礼，就像没看见似的。怎么呢？嗨，他喝醉了，噗噗就是两拳，张天佐、张天佑一左一右就摆平了，还妈呀妈耶的直叫。薛刚瞧见张太更不顺眼了，一拳就把张太的门牙全打掉了。太子上前拦挡，薛刚一拨碰掉了太子的金盔，张太四处的乱钻，薛刚抬脚就踹，张太一闪，薛刚把太庙中先皇神像给踹坏了。太子勃然大怒，命令卫士太监齐上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摁住了薛刚。薛刚这时候酒也醒了，不敢再动了。第二天，皇上传旨，将薛刚押赴刑场，要开刀问斩。那帮小哥们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劫发场救走了薛刚。这回这事情就更闹大了，架不住张太撺掇，皇上又颁下了圣旨，将薛家300余口。不论老幼贵贱，满门抄斩。徐茂公的后代英国公徐策怕薛家断了后，忍痛将亲生之子替换了薛刚二哥薛猛之子薛娇。薛刚逃难路过纪家庄，老庄主纪荣念他为忠良后代，收留在家，并把女儿纪鸾英许配给他做妻子。几个月以后，张太得知消息了，就发大兵围攻纪家庄。纪龙夫妇力战不敌，双双殉难。薛刚与妻子失散，拼命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出来。十几年来奔走四方，交结豪杰，一心要斩张太的全家，为国除害，为家报仇雪恨。想到这儿， 他就更心急火燎，一边下去，乌骓马飞一样的疾驰。再说寒山上的为首女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薛刚之妻纪鸾英。那年家遭大难，他趁机出庄，走了一阵，想起父母双亡，丈夫生死不明，自己哀哀无告，没心再活下去了。就在他刚要自尽于树上的时候，一位江湖奇人救了他，收他为徒，传授武艺。不久他生下了一子，这孩子真跟他爹是一模一样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块白的地方。他给孩子取名薛奎。他武艺练成，隐姓埋名，就带着薛奎住在偏远的荒村，让薛奎习武练功。近来薛奎已经十四五岁，比他父亲闹花灯的时候小不了多少，也有了一身的功夫。纪鸾英就占了寒山，聚起几千军马，准备为婆家娘家同时报仇伸冤。这一天，薛奎接受母亲的命令，到山口去巡查。出了山口，来到松树林，正要坐下歇一阵，猛见前面一匹马径直过来，马上端坐着一位十七八岁的美少年，举头四处观望。薛奎一看就来气了，准是个探子。又想，母亲真是能掐会算，知道有人闯山，才叫我露两手，立一功啊。他走上去，大喝了一声：“呆！”心里合计，这一声啊，准把那个人给吓掉了魂儿，吓掉马。却看那个人一点不害怕，坐在马上纹丝不动。他更生气了，又挺了挺身子，更大声的喊：“你！”马上的人看他还是个孩子，也没有在意。见他又是一嗓子，不觉得想，这个松林里莫非有歹人？不然这黑小孩怎么那么大胆子，竟敢拦截过路的人呢？他不慌不忙地跳下了马，问薛奎：“黑小孩，你要干什么？”薛奎一听，心中的气呀，差点由脑底冒出来。老子这么大了，还管叫小孩？老子黑，你白，没好气的。他说：“老子要教训教训你。”少年一听就乐了：“就你？就我？怎么了？”少年站在那儿，双手一背说：“好啊，上来吧。”薛奎倒不含糊：“你小子空手，老子也不欺负你。”他就把两柄大锤往地上一扔，砸出了两个坑，又说了一声：“看招！”伸手就拍少年的面门，少年闪过，薛奎又连拳带脚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攻出了十招。少年说了一声：“该我了。”用脚轻轻一勾，薛奎就躺下了，还没明白人家用的是哪一招。少年用手掸了掸靴子说：“黑小孩，要劫道还得练练，起来。”“ 不起。”“ 怎么？”“ 起来你还打我？”“ 哦。”薛奎还真懂规矩，知道躺着人家不打。少年是又气又笑：“ 你耍赖皮，你家少爷有事儿，饶你一条小狗命。 说着潘安上马进了山口。薛奎一看探子进山了，可着急了，心说不好，得赶快告诉母亲。他连忙捡起了大锤，抄小路向后面跑去了。他急匆匆地赶到了大堂，一看又傻眼了，他母亲正抱着那个美少年放声大哭呢。他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可有点不高兴，就喊道， 母亲，你抱着白小子哭成何体统？ 纪鸾英这才放开了那少年，向他喝道，休要胡说，奎儿过来见过你哥哥。薛奎记着方才的事，心中还不服气， 老子生下来就没什么哥哥。 纪鸾英看他又上来魂劲儿了，只好慢慢的解释，这是你二伯父的孩子，打从京城赶来看我们母子的。薛奎倒还记得母亲说过，自己父亲叫薛刚，排行老三，那么说是该有个二伯父，看来这白小子兴许真是哥哥，就上前仔细打量。英俊少年正是徐策救下的薛猛之子薛娇。徐策把他养大，找人传授武艺，怕泄露了风声，让他称自己为父亲。虽然辈分不对，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。最近，徐策打探出寒山女将名纪鸾英为薛刚之妻，就派人联络。薛娇早就想到京城以外闯荡闯荡，就要来下书。徐策也合计，孩子大了，该让他知道家仇了，就说明了一切的真情。他听了以后恨的是咬牙切齿，打马兼程来寒山找沈娘。在山口碰上了薛奎，没见过面的小哥俩糊里糊涂的就打了起来。也怪薛娇少年心粗，没有细问，要不哥俩在山口就相认了。薛奎弄明白薛娇真是自己哥哥，高高兴兴的上前说， 哥哥，你就把我打趴下那招先教我吧。 纪鸾英拦着说，不忙，哥哥往后会教你的，你先带哥哥到后面吃饭吧。 哎， 薛奎答应一声，拉着薛娇跑了。见两个孩子手拉手去了，纪鸾英一阵阵喜上心头。薛娇勇武非凡，老丞相徐策又来信联络，看起来报仇的日子不远了。正想着，手下有人进来禀告， 报告将军，辕门外来了个黑面之人，身材魁梧，膀大腰粗，看样子武艺高强，说是来投军，请将军定夺。 真是喜事一件接一件，又有能征惯战之将来山寨，他就连忙叫， 快请。 不多时，一位威风凛凛的黑大汉阔步进来了，正是要来联络寒山起兵的薛刚。纪鸾英盯了一会儿，有些发愣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的夫君呢？两个人虽然离别了十几年了，但终究曾经是朝夕相处的夫妻。纪鸾英不带通名报姓就抢着问， 来人可是薛刚？ 薛刚更愣了，这位女将 什么时候见过自己呢？不觉抬头观看，纪鸾英看得更清楚了，大声地叫：“夫君，我是你妻子纪鸾英啊！” 啊！薛刚脑袋嗡的一声，揉了揉眼睛，细看一下，真是自己朝思暮想一位早已经亡故的贤妻，就大步的向前，一把揽住了纪鸾英。纪鸾英伏在他的肩上，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。十几年的苦楚如流水一样的倾泻而出。 薛娇吃过了饭，领着薛奎又回到了大堂，要和沈娘商议正事。薛奎一看，母亲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会儿又抱着个男人哭，就火了， 吆喝说：“母亲，你方才抱着哥哥哭，还算罢了，这阵儿又抱个大男人哭，真是成何体统？” 纪鸾英放开了手，指着薛奎对薛刚说：“这是咱们的儿子，起名奎儿。”又拉住薛奎说：“奎儿，见过父亲。” 薛奎一甩胳膊：“老子生来就没有老子，现在怎么会有个老子呢？” 薛刚见儿子长大跟自己一样，脾气也跟自己小时候差不多，就乐了。 薛娇已经听明白了，就赶快上前跪倒拜见三叔父。薛奎还不肯，拿过了一面镜子，一面照一面看薛刚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 他要像老子的老子，他就是老子的老子，他要不像，老子就是他的老子。” 众人又气又笑，可是他毫不在乎，看了一阵儿，觉得真像，才走到薛刚的面前：“ 莫非你真是我老子？” 薛刚心酸泪落，叫了一声：“ 儿啊！” 薛奎才羞羞赧赧的轻轻的叫了一声：“ 爹。” 很快夫妻叔侄商量妥当，派人到青龙会召集人马到寒山会合，发兵浩浩荡荡的杀奔长安，为国除奸，为家报仇。再说自从薛娇走后，老丞相徐策一直不放心，白日心神不稳，夜晚落枕难眠。这天退朝回家，正坐在书房里打盹儿，家院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禀相爷：“城外有一小将带来兵马，跪在城外要求开门，请相爷定夺。”徐策心中一惊，不知道哪路人马到了长安城下，所谓何事，不敢怠慢，带人急急地赶上了城楼，举目一看，果然有一个少年将军跪在护城河边。他心里一急，就连声地喊道：“ 城下跪者何人？家住哪州哪县？父母姓氏名谁？快快的报上来，若有正当之事，为你城门大开；若无正当之事，哼！” 城下的小将站了起来，向城上高喊：“父亲，是孩儿啊！”徐策没听清，家院惊喜地告诉他：“相爷，是少爷。”徐策还不信，瞪起眼睛细看一会儿，果然是薛娇，惊喜非常，大叫了一声：“儿啊！” 忘了自己在城上，伸手向前要去抱薛娇。哎，相爷小心呐！贾远一把把他给拉住了。徐策这才稳住了心神，传命开门，自己大步的下城，过了吊桥，搂住了薛娇，左右的端详。他随薛娇走进了柳树林，就急忙的问：“ 儿啊，所办之事如何呀？” 薛娇回报说：“大兵已到，就屯扎在不远之处，准备听他的命令攻打午门。” 徐策惊喜的问：“领兵元帅是谁？”“ 啊，是我三叔父薛刚。”“ 啊，薛刚。” 徐策心中叫了一声：“好小子。”又问：“ 谁做先锋？”“ 奉叔父神母之命，孩儿挂先锋任。” 徐策看看似乎又长高了又英俊了的义子， 轻轻点点头， 让薛娇叫薛刚到柳林来。薛刚、纪鸾英来到了徐策的面前，翻身跪倒，口中说道：“拜见伯父大人。” 徐策先看看纪鸾英，说道：“ 三夫人请起，三夫人请起。” 又围着薛刚转了两圈，只觉得又高兴是又气恼，一阵无名火攻上了心头，只想打薛刚一顿出气，可这小子皮糙肉厚，自己哪打得动他呢？ 不由得狠狠地在薛刚的脖梗子上咬了一口。 薛刚咧着嘴一动不动。 旁边的薛奎来气了：“ 哎，这老头干嘛咬起老子的老子来了？ 拿过了双锤就要打。” 纪鸾英拉住了他，不让他动，他还不服气地翻了翻眼皮。徐策看在眼里，不由得想到薛家又出了个闯祸精。薛刚让徐策骂得黑脸变青，青里透红，说不敢说，是动不敢动。好一阵儿，徐策气出得差不多了，才让他站起来。薛刚想：“我不能跟这个老头置气，办正事儿要紧，改天再赔礼吧。”就向徐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命薛奎带过了乌骓马，领人出了柳树林，要带兵进城，杀进宫中，捉拿奸臣张泰。好一阵儿，徐策才招呼：“ 薛刚。” 薛刚连忙答应：“ 侄儿在。”“我来问你，你要攻打朝门，可畏江山？” 薛刚想了想，低声地说：“ 不是。”“可畏社稷？” 薛刚无奈答道：“ 也不是，是为我薛家报仇。” 薛刚见徐策一阵冷笑，又说：“ 叔父，闹花灯是孩儿之错，但为何斩我薛家满门？三岁的孩儿被腰斩，他们有何罪过？” 徐策一听，这小子十几年江湖没白闯荡，说实话也